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窦文涛，还有徐子东和孟广美。广美是刚刚忙完啊，这导演一宣布开始，广美赶快脱衣服。 他根本就没有宣布，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因为只有你有耳机而 已、啊。哦，我没通知你。 初三， 因为咱们这个开空调比较冷啊，所以广美在做节目之前呢，都拿一个大白披巾蒙着， 包的像个那个伊斯兰教徒。 等着正式开始了，才把自己露出来给大家看。 露出来给你看。 哎、又扯到这个银剑问题上去了啊。嗯，今天徐老师要跟我们讲一讲。嗯，当代的这个大学生啊，你怎么会这样的淫秽啊，怎么会这样的这个粗言秽语啊，令到台湾教育界甚至整个全不是台湾，令到香港教育界和整个香港震惊，对不对？ 你给他留点余地，他还得回去教书呢。 没有，他是要讲讲这个现象。 是，因为事情是发生在中文大学，但后来他们说理大成大都有，其实这是个蛮普遍的问题。事情的来由是大学里有个传统，新生来的时候呢，大家有个联欢叫 OK， 这个联欢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恶作剧， 历来迎新会， 历来有这个传统。以前的港大他们是这样的，比方说你是新生吧，那你进来你要入住我们的宿舍，要我们全部签名，那我们就会提很多要求，比方说穿着短裤站在街上去啊，比方说就偷一个汽车的牌子啊，大家都理解，那个巴士公司啊让他们偷，知道是这些新生在第一天他们要开这样的玩笑，那么这是一个传统，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最近引起接连几天报纸头版报道的是中文大学，他们就是出现了一些就是比较被人们认为是过火了，比方说各个学校之间骂到什么程度了呢？比方说这些学，我想说明一下，这些学院都是我非常尊敬非常好的，我自己到新亚去讲过课，新亚的原来的院长钱穆，后来余英时、 哦、 对对，那另外一个书院叫联合，另外一个书院叫崇基，那么几个书院的学生就在那里骂，结果他们骂到报纸上登出来，怎么骂呢？他就比方说崇基无品又野蛮，就是崇基的人了、啊、没有品又野蛮，全部男生都是强奸犯、啊、然后各个女呢都被人玩，找人负责呢各个散。那这个开玩笑就有点过火了，我这个念的还是比较最轻的了， 就有点把这个女学生当这个娼妓来形容。 那男的也不对，男的就说人家是强奸犯也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更加，好像我们还有张照片是吧？ 对，有一个呀、啊，我开始还以为真的是一个广告，原来是学生啊自己设计了一个海报。这个海报呢，他们就叫新亚桑拿，等于说他们这海报啊设计的是为一个叫做新亚桑拿的这么个桑拿浴室做这个广告。这个海报的语言呢也是非常淫秽，但是你要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新亚桑拿呢？ 不，其实你要是看了这个照片，我就可以帮你解释，就很容易。你有这个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这个整个上面的字呢，如果去掉新亚两个字呢，是在香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一般的桑拿的广告，它也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的出格的地方，比方说它筹价这个优惠，比方说它说精神爽，你出去这些都是，还有什么卫星转播，这个都是司空见惯的。问题是新亚是一个书院啊，它用一个书院是，你打个比方就好像北大清华一样，你来个北大桑拿谁受得了吗？ 或者 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或者叫清华浴室， 清华桑拿之类的，这样的。那么他们自己这样开玩笑了以后，那么社会上这次就有很多人表示不满了。但是也有些人呢替他们辩护，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个传统嘛，本来就是恶作剧嘛，这个为什么性就不能提的呢？就要有一定的界限呢？就要说它是淫秽呢？ 但是 你说， 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像我以前小的时候是那种所谓的救国团啊，就是会有很多团康活动，我也带小朋友玩一些团康活动，我们也会有迎新， 也喊口号。 也喊口号，但是那些口号当然是比较清新健康一点的、但是因为那个是那个 way back 到十几年前的事情、那但是就是那个时候跟现在不能相提并论，就是说很多所谓的迎新，就是我也曾经当过那个辅导员的新人，我们去的时候也要被人恶整，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开玩笑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真的有点过火。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们在里面玩些什么样的游戏、他们让男孩子穿那个女孩，就是不是女孩子，就是穿那种丁字裤啊，就是那种、你知道丁字叫男生穿个丁字裤，然后跑到女生宿舍里面去，然后拍了他们照片，拍了照片也就算了，他们还在网上做交流，就说几个学生， 是台湾的事情，不是这个香港的事情， 说的就是香港的、 啊、这个、 对，就是有这个港什么港大、进大，还有那个几个大学、嗯嗯，他们互相交流这些，就是还让男孩子穿女孩子的胸罩，嗯，然后就拍，就是这些，你觉得是恶作剧吗？我觉得这已经是。已经不好笑了，这已经是不好笑的笑话 了。那么后来很多同学就投诉了、啊、他们觉得不舒服了、嗯、叫女生睡在地下去吃香蕉，然后男生再趴在上面，就这样公众了。那么有坐的人可能是开心，他没有不开心，可是旁边看的人不开心了、嗯、所以就有人投诉了。但是我是觉得投诉这个事情哈，这个比较好解决、嗯、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哈，比较好解决。我比较关心的是后面，就是说为什么大学生开玩笑就没别的东西，就要拿到那些娱乐版最庸俗部分的这些口号拿来作为开玩笑，这个才是后面很多人检查的问题。 他们每天看到在报纸上看到都是这些东西。 哎，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我看着也不新鲜呢、啊、就不就是黄色一点吗？比如说某某今晚太用力了，搞到一条腰都直不起来了，伟哥不太合适，他应该吃太太口服液。还有说这个有班学生啊很淫贱啊，去破组女拍三级片，就是这个被迫组织一帮女的叫女生去拍三级片，拍完都不够赔钱，就是拍完了都不够给钱的。因为还得加上这个皮鞭同铁链什么性虐待的 啊，就讲性虐待。 其实这些意思啊、嗯、那我们大学男同学之间平常经常说呀、嗯、我觉得很正常，但是他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敢公开啊，宿舍里男同学谈的基本上也都是生理学。 但是问题是有一个学生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嗯、他说大学生不是就应该可以破格一点的吗？他比方随便举一个例子，美国比方说Berkeley UC Berkeley、啊、这个是比较自由主义的学校，他就有一些学生为了抗议一个什么社会事件，比方说环保的事情，就有一批男生女生全部不穿衣服，校园里燃了很多记者去拍，没人指责他们啊，大家还作为一个先锋事件啊。然后他讲完这个例子以后，我就想，我看你就分不清这中间的区别了。嗯，区别恰恰在什么地方？不是不能讲性，不是不能出格，而是你是跟从社会还是在挑战社会。他现在等于是跟从社会最主流的公众娱乐的这一部分， 像那些淫贱周刊的风格， 对对，他跟踪的是这个东西，而西方大学里那些破格的那些东西，他是挑战社会的那些禁忌。嗯，这里边呢，因为大学呢，怎么来说，大学是一个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它是创造知识的一个地方， 但是 对不对？ 对对、哎，但是我有一个观察，我跟香港大学生接触不多哈、嗯，但是照我感觉啊，香港的大学生比起大陆的大学生，比较不拿自己当人看，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说、就是、 不觉得自己高于 在大陆 人、嗯、 像我们当年在大学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这天之骄子啊、嗯、层次高啊、嗯、尤其能上什么北大清华重点大学、嗯、那感觉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嗯、对不对，将来都是万丈宏图的主、嗯、然后人家这个香港的大学生啊，你看他聊天呢、啊、他非常的踏实，特别的现实，刚上一年级可能就在讲咱们怎么样开个档啊，将来找不到工作哈、啊、哎，咱们学点什么厨师啊，咱们是不是可以开个饭馆啊，就他永远把自己当市民看，这当然除了极少数精英了，我觉得大部分学生平常我们也碰见有实习的，跟公司的同事没什么两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市民的社会，每天谈论的话题大都是生存，你像这种东西其实不也就是普通市民整天动的东西， 那在市民杂志上这根本不成新闻，这每天就出现、 啊、所以我就觉得在香港大学生里他一样不是什么新闻，很正常，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问题就现在就引起讨论了，有位刘凡就在报纸上写个文章，讲了一句话，他说香港的大学社会对大学影响很大，嗯，大学对社会影响很小。哎，这句话当然有好坏都可以解，但这个现象，比方说哈，我在大学我开始很不满意，跑进去，你知道大学里边被人看的最多的杂志，就是翻的卷起来的杂志是什么吗？ 一周刊吗？ 说来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是等于是，我以为是《明报月刊》，我本来以为是读书，不，读书新的放在那里，没什么人看的，《明报月刊》也不。东周刊、一周刊全卷起来了，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是整天看东周刊、一周刊，你何必上大学？你政府补贴那么多钱，你花那么多钱呢？上课的时候哈，我在上面讲的头头是道，中间也休息了吧，下来看他们看报纸，他们一看到我过去就把报纸放下去， 也觉得不好意思，都在看娱乐版。这个不是个别现象，你看这里有个调查统计哈，中文大学跟香港大学最常看的杂志那个版面哈，影视娱乐就广美部分哈，46%，本港时事27%，国际时事22%，时装21%，漫画17%，这是港大。中大呢，影视娱乐58%，哇，时装美容32%，音乐文化27%，漫画23%，新闻财经22%。天，这是问题。虽然你可以说这是平民化、市民化，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将来也不会摆出一副救国救民的样子，可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大学生比例香港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娱乐新闻的话， 这不是我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认为香港啊特别乡土，有一种从他的祖先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到今天的孩子身上，他很难被驯化，你知道吗？他很难被这个西方式的或者所有的文明驯化。香港人 英国人100多年都驯化不了。 你看广东人就是实实在在，我觉得他们的民族性格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甭给我来那虚的，甭给我来那虚的，人生就是饮食男女，这完了，人就是拼命赚钱，赚钱享乐。你说娱乐就是娱乐版绯闻是吧？三级片黄色，这就是娱乐，就是他呀，这个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根来的。我觉得你在很多南方人当中能看到这个特点，就是他愿意跟你谈，你很有知识，我很尊敬你什么，但是我自己生活，对不起，我还照我的样子。谁你也驯化不了我，你甭跟我扯那个什么交响乐什么那个，我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他也拒绝提高自己，也拒绝改变自己。 其实看到这个数据上，就是说这个港大跟交大他们对于这个娱乐 港大 他们对于这个娱乐新闻的关心度竟然高达46%跟50%， 对，就差不多一半。 对，那这让我们很高兴了。 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昨天呢我看到这个，你大家知道谢霆锋已经要就是说暂退这个演艺圈，那昨天他在台湾上的最后一个通告，也就是说短时间之内可能大家真的是会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所以他有一个很长的大概将近一个钟头的一个访谈节目。那其实里面呢，其实你不要说，我知道这个文涛是算是非常同情谢霆锋， 没，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对， 别往我身上。 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感觉上你其实 对， 但后来呢，我昨天听完他整个东西，后来发现这个小孩子，你看他21岁而已，其实他心里是真的有蛮多想法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存在很多小孩子的那种东西在里面。虽然他看起来外表非常的坚强刚毅，随便啊，没关系啊，你来嘛来嘛，怎么样，我就看着办这样子。就是还是有那种那个在，但是我现在就他就让我很强烈的感受到，我觉得现在的艺人真的非常非常难为。你讲不讲得出一首谢霆锋唱的歌，你讲不讲得出谢霆锋拍了一部电影，你讲不讲得出他拍了一个广告，或者他任何一个很优秀的作品，好像讲不出来。 别人的我也讲不出来啊， 对， 我根本不太关心。 但是就是我 还是有，别人的你有的还是 对，但是就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的艺人为什么这么难为，因为以前呢好像一些艺人很大的成就，哇，你就会说哇，他曾经拍过什么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有过什么样的成绩。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艺人的那种报道是更加广泛的报道，从你的头到你的脚， 对， 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拉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在家里干什么，他们现在竟然已经夸张到那种拿那种夜视的摄影机啪。一伸伸到你家里面去拍你家里可能这个穿的那个小内裤跑来跑去的镜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以前大家是专注在你事业上的成就，你曾经唱过什么样很好的歌，你的歌喉如何，你的演技如何，但是现在那个东西已经是其次了。所以后来我昨天就我心想，对，我怎么一下子忽然想不起来谢霆锋曾经唱过什么样的歌，我现在满脑袋里面只有他的绯闻，只有他的撞车，只有他的那个，我觉得 多少单官司，对， 这个已经是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了，所以你不要说是什么广东人什么对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娱乐什么务实这种的，不是，我觉得是整个媒体整个世界的传媒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讲的这个别有深意啊。 那个像那个 Spielberg 拍了那么多的电影，可他最近还回到大学里去修完他的学分 对， 正式的去拿一个毕业。你们注意到没有，所有的地方啊都有明星，不管是真心要学习还是博宣传，去大学进修一学位，香港没有。 你看香港有没有大明星想去再读一个学位的，像彭丽媛这样去读一个硕士的？ 所以啊，他这个东西啊，也是跟这个，我觉得地方性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你要说这个学生的事儿，我这儿还有一个老师的事儿，我想跟你说说。现在这老师啊，他也很前卫啊。这最近呢， 算前卫吗？ 加拿大有一个资深的中学女教师啊，她在这个数学考试问答题当中啊，出了一些问题，让这个家长和社会感到震怒。我给你读读她怎么出的题，给中学生出的题啊。鲁费斯为三名少女拉皮条，如果每接课一次可以得到65元，每名少女每天要接多少个课，交给鲁费斯的钱才够他每天吸800元可卡因。 哇， 另一条数学题，算术题啊。赫克托弄大了帮会内三名少女的肚子，他的帮会有27名少女，被赫克托弄大了肚子的少女到底占几%？ 这是他出的题目是吧？ 对， 就叫学生来回答。 对，应试学生年仅13、14岁，该名教师已被停职，另外加停薪3天。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最近还不能忘记啊，这个911的纪念日啊。 嗯。 那么我们的凤凰卫视又派人去了，这个凤凰美国飞了，然后发现呢，哎，采访了一个人，当年911的时候，第一个打报警电话的，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这次拍到了，我们来看一看。 哦，这有意思。 At about 8:46 a.m. in the morning。Of September 11th, a call came into 911. The call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ne said to me, operator, whatever you do, please don't hang up the phone. She went on to say, I just saw a 747 plane plow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building, and operator, it looks like it was on purpose. It looked intentional. 郑哈曼自911报案热线工作了15年，接过各种紧急的报案电话，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通第一个报告911事件的电话。当时他立刻把报案资料输入电脑，他说这是当时一个在世贸附近开车的妇女用手机打进来的报案电话。 There was someone else in the car with her who said please tell the operator to send everyone EMS, the fire department, the entire building is like a ball of fire. Within secondsAs I inputted the information into the system, it was like a chain reaction. Everyone around me started getting the same exact call from other people who witnessed this incident. 当时涌进纽约市警察局911报案热线的电话突然剧增，一些原本在休息的接线生此时也立刻回到工作岗位接听电话，也有人收到被困在世贸双塔中的人所发出的求救电话。纽约市警察局并不愿意透露在911当天究竟有多少的电话涌入911报案中心，但是他们说当天每一个电话接线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处理这些电话。而原本应该早早下班的甄哈曼也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才回家。凤凰卫视罗小莹、李广基纽约报道。 这个去年911的时候，你看这个媒体的这个主题啊，是这个沉痛哀悼人类历史上的悲剧，然后对这个恐怖主义，对拉登深仇大恨，是吧？哎，昨天我在这个一份南洋报纸上发现他做了一个专版，我就发现呢，有些媒体到事过一年之后，他再出这个专版，主题就变了。去年是那样，今年叫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是他的主题。 嗯， 你看，这是从今年来的这个事情啊，你就感觉到 这还是海外的态度吧。我看美国人自己是还没有想这一层， 是吗？ 对不对？ 但是其实美国现在纽约有得了一种病，有些人患了一种病，叫做911厌倦症。 嗯， 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太多人在放大911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一个伤痛。但是就是说，其实纽约政府一直做得蛮好，就是说他们除了在平复这个伤，其实我住在纽约的朋友们，他们告诉我，其实 恢复得很快，大家心情上运作上整个就很快就回上就走上轨道、嗯、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患上这个所谓的911厌倦症？因为有些商家，因为911快到了，有些商家他可能就印制了很多什么什么 T 恤啦什么帽子啊，他就把它拿来当成一种商机在运作。那可能有些人去筹善款，哎，筹了半天之后，但是那些911受灾户没有人拿到钱，没有人拿到钱、哦、那些给钱的人会觉得说，那我的钱都去哪儿了？那些911受灾户觉得说，那为什么人家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但是还是很多人在运作这种所拿这个东西来博同情啦，来干嘛干嘛？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哦、，come on please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先别提这事儿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到时见。 刚才咱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对于这个性啊，这包括这些东西的一些认识啊，那我就有一个片段可以给你介绍。嗯、知道有这个援交少女吗？嗯，就做那种援助交易，哎，其实也就是色情服务业了，对吧？但是是学生少女、嗯。那么有人拍下了他的一段自白，我们来看一下。 那时候才13岁嘛，然后还不知道什么是援交啊。然后那时候没有钱，男朋友就说去做援交，对吧？ 我觉得男生呢对性很随便，就是那时候在援交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会看清了那个男人。 稚嫩的声音掩盖不住这位13岁女孩历尽沧桑的人生遭遇，俏家援交扭曲了她价值观，这些边缘少年却来自破碎的家庭，但是他们仍然期待别人的关怀。 小孩子想要跟妈妈当然不同啊，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援交的看法怎样，可是我会在乎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看法。我上警车的时候啊，我看到他在后面哭。 这是台湾导演吴秀晶以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社会现象。 这几年之间我拍了有很多的纪录片，对，可是其实最触动我的还是就是啊，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挣扎。 吴导演还深入台湾监狱拍摄，正因为他透过镜头揭露社会问题的真实面貌，串起了社会大众的爱心，也因此让他赢得了多项国际大奖。谢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嗯，有什么感触？ 哎呀，这个怎么感触法呢？ 你知道援交这个字什么叫台湾的情况？ 来 这不叫台湾的情况，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不是，这个援交这个字是台湾来的吗？ 不是， 日本吧？ 日本来的。 日本援助交易嘛， 援助交际。对、嗯、就是其实就是说以前台湾有没有援交这件事情，我相信有，但是没有那么样被摆上台面，没有那么大、嗯、那么的正大光明。你看这13岁的小女孩把她讲的只是I don't care， 我才不在乎别人对我这样，这个就是一这说穿了，这就是妓女的行为。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感觉上比较美好的一个名词，援助交际。什么叫援助交际？你援助我，我陪你睡觉，你援助我，你给我钱， 这样的意思。 对，这个东西全部就是一个日本文化，因为日本可能有很多的，甚至于在他们的所谓的偶像剧里面，他们的电视剧里面，他们的 VCD 电影里面，全部都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很普通的社会现象，把它不能讲它宣导，而是把它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有这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对这些看这些日剧长大，看这些 VCD 电影啊这种东西长大的人会觉得说，啊，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谋生方式。 对，所以这些女孩子啊，自己呢就开始拍自己的照片，穿着三角裤上网、嗯、然后跟那些大人们成人伯伯们说，伯伯们你们好，想看到我穿的更少的照片吗？你们就到我的这个网页里来，或者说呢在网上发出信息，要想看到我更多的照片，给我寄礼物。所以现在一个女孩子家里礼物可以堆积如山，但是有危险。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做的，女孩子在网上发自己照片，裸体照片的女，她就听一个成年人就说，成年人不但把礼物送到了，就成年人啊，把礼物送到了她的家门口，危险吗？她并没有说 他的地址，他不会说他的地址，对不对？他就说你们就给我送礼物就可以，礼物就邮购什么还是什么邮寄到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呢，他打开家里的门，发现那个中年人把礼物送到了他的家门口。 不过我们开始讲的大学里的这些事情跟这些应该是两回事吧。大学是可以研究这些现象的，你觉得有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大部分，他们问题是他们也接受一般的社会观，然后他们 就录这一集不录了，对不对？ 不反应和对录不了了。